好，翻嚟第二节，望向編辑部。好，我哋仲有咩 topic 啊？许留山， 仲有咩 topic 啊？呢一节睇下先啊，社长嘅写咗俾大家，就系讲下呢个工党何秀兰事件、啊。 哇，我呢个唔熟啦，所以靠啊边个啦？靠社长讲两句。 社长出翻嚟， 我讲啊， 要出嚟啦。 我工党嗱呢个就呢件事就好得意。 系。 咁啊，呢个都关隔篱台事。咁啊，即系工党嘅主席咧，前主席啦，而家系，咁啊就系胡瑞山。咁佢就喺你大家如果有听隔篱台咧，就知佢长期都喺隔篱台开麦。 有啊有啊，有听，有时有听啊。 吓吓，咁佢隔篱台开麦嘅。咁其实之前佢已经喺个节目嗰度咧，喺佢嗰个乜乜太平山节目嗰度咧，就闹咗阿何秀兰。 内讧喎，咁样真系你。 因为我认为啦，就是何秀兰佢一定要执意要补选，即系阿罗冠聪嗰个位啦、 嗯。 我认为就，所以佢就蛇出蒲出嚟咯。咁啊，同人力何秀兰都系即系一样啦。不过人力何秀兰而家喺度不断批评呢个真正何秀兰。 哦， 所以系好 自己闹自己。 哦，唔系，佢都系同一个 style 嘅人咯。其实就， 嗯、 即系你何秀兰嗰啲。就即系又好 Q 懒啊！净系临选嗰几个礼拜先出嚟啊！即系之前嗰几年佢做紧议员都好似唔见人咁啊！净系开会嘅时候仲要揿错掣啊！即系好多嗰啲屎忽嘢嘅。咁啊，胡瑞山咧就当然啦，即系胡瑞山个人，我认为佢喺九东嗰次就做得 OK 嘅，都即系佢就退选啦，即系九东选。如果冇记错， 记得系有退选，佢都成，佢嗰阵时都立到一啲一定嘅票，跟住佢自己都肯退出先。其实呢下都几值得欣赏。 系， 我认为佢个人系唔错咯，即系听佢讲嘢就咁，但系你实际上佢好人又喺呢啲咁嘅政治斗争里边咧，就好舒适。 系， 因为你唔想人哋黑心啊。 系嘅， 咁佢结果就系上个礼拜，应该系上个礼拜嘅事，冇记错，佢就十号风球嗰日， 系 佢就辞职，就唔捞啦，即系工党啊唔捻玩啦，咁即系好似连党都退埋， 系退埋党籍嘅， 系啦，咁、那个风球完咗之后咧， 到何秀兰、 啊， 真何秀兰 又蒲出嚟，系啊，真何秀兰出嚟就佢都话自己辞职啦，但佢冇退党，何秀兰就。即其实你在这一样东西里面呢就看到胡瑞山呢都是不够老成的。因为你一走的话呢你变了没有你操控你是斗没得斗的了。你一走的话呢就不是跟他斗。你走的话呢就是认输的其实。 我可以这么说因为 你可以说你。 因为他仲真何秀兰仲有在党那个能量在嘛。即他仲可以借到那个能量回来。而胡瑞山。 系啊，即系佢就好似佢个状态就好似阿人力何秀兰咁。 佢继续喺个党里。 即系其实胡瑞山就好似人力何秀兰啦，因为人力何秀兰咧，佢做主席嘅时候咧，亦都系二皇帝嚟，因为即系好似阿尤清源话斋，即系边哦嗰、那个哦嗰、那个大佬叫你做乜哦做乜啦做咯，嗰阿芒果佬叫你搞咩哦搞咯咁样。 似喎， 其实就 系咁。 即系胡瑞山都系咁嘅，我睇得出就系咁样啦。即系个个人咧就系会有唔同嘅势力，但系就摆唔平，咁啊推咗胡瑞山呢、這个即系表面上睇咧就左中右都接纳到嘅人出嚟啦。 嗯， 咦？但系都所以睇落就以啊，大家听众依家可能都估紧咩叫人力何秀兰咧？真系你都见佢都似啊！你见佢所以佢keep 住有喺嗰个党里面，但系你见佢有啲党好多嘅行动，佢近年或者甚至乎更耐嘅时候，佢都冇乜点出嚟蒲头。 哦， 佢要保持一个超然嘅地位嘛，即系何秀兰嗰种人就系咁啊，佢就要保持一个超然嘅地位，指尖江山之余咧，亦都系操纵咗一两个 打手， 实际会做嘢嘅人。即系打手，好似人力何秀兰咁，佢咪操纵咗一块别咯？你睇到就 系，系咪叫佢落中环反监反 啊？系啊，佢咪叫佢嗱，即系呢一个咧就好笑嘅，即系嗱，叫佢中环度反监反，自己又唔去，佢嗰个情况就好似李宗仁同埋蒋介石咁样，咁嗰阵时咧， 佢哋合照嘅，一张合照好出名嘅啫。李宗仁咧就着咗军服嘅，咁啊蒋介石咧就着咗唐装衫，即系长衫咁坐喺度。咁呢件事咧就好笑嘅，就系又系玩鸠佢咯，即系蒋介石就玩鸠李宗仁咯，就叫佢你着军服啦，我都着军服噶啦咁样。一起影相咁啊，着军服冇所谓啦，大家着军服系咪先？咁如果阿蒋介石之后出嚟嘅时候咧，就着长衫，咁你又着军服，即系咧你就呢、这个李宗仁咧，点解会觉得俾人扇咗咧？就睇出嚟影嗰张相咧，就好似诶，因为咩呢个好似系阿蒋介石副官嚟嘅啫，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做囚犯，而家仲要即系连副官都冇得做，仲要做囚犯，做俾人 即系成班喺度做马骝戏喎，喺中环度。 系冇错。 系，即系呢啲，我认为就你再做都冇意思啦。即系香港市民，如果要关心呢件事嘅，关心咗。 系喺 即系就唔 喺嗰日嘅大游行里面已经系表达咗咯。即系你再落嚟讲咩？尤其是嗰啲 slogan 我心谂咩人作嘅都几白痴，甚至咩即系咩识即系政治反无罪嗰啲咁样，都冇乜意思啊！你咁样写。内面政治犯啊嘛，即系佢都某程度上政治犯都承认自己嘅嗰个罪责，佢先入去噶嘛。 系 咁佢喺所有人嘅，即系好似罗冠聪咁啦，佢喺佢嘅选民心目中，佢梗系冇错。 系啊，但系佢自己会承认。 咁呢个唔使讲啦。吓，佢唔会承認，即系佢之前冇上诉，系因为你。本来缓刑就算数，即系会你做 社会服务令， 呢个社会服务令都系好小事啫，你起码唔使坐监。咁你如果系咪都去上诉嘅话，就好嘥钱。 系啊， 即系好似上次上一集啊 ，sorry， 你讲， 阿 Tony 讲啊，即系你使大咗啲钱啊嘛，长毛嗰啲就系成日都系要抗争，又要呢样司法复核，嗰样司法复核，全部都要钱噶嘛。 嗯。 咁我觉得佢哋冇做错。 同埋佢哋想系要做到一个效果叫做以法达以嘛。咁即使如果佢哋承认咗自己嗰、那个即系佢哋唔承认或者可能佢哋觉得我咁样做系冇问题或者点样嘅。咁其实就同佢哋嗰个以法达以嗰个原则其实系有违背㗎嘛。 嗯有。 系。所以我哋有返 问题先讲。 系， 佢之前已经讲到明噶咯，即系我咁睇讲到明啊，佢哋系要公民抗命噶， 就系博拉咯，两个字就系谂住上， 系啊， 佢哋就系坐， 但系就冇人预估到佢要坐咁耐， 冇错， 同埋咁打矛波嘛，即系你一个低啲嘅法院就判咗佢社会服务令，咪算数啦 ，end of the matter 啦，咁。律政司又打矛波嘛，你估唔到嘛，即系呢、這个即系要复核噶嘛，即系佢咁样复核法就系矛波嚟嘅，因为唔系正路嘅，因为仲要人哋做埋晒嗰啲社会服务令做晒啦，你先至复核，咁就变咗要人罚两次， 系啊， 所以其实打矛波噶，即系好明显系打矛波， 系， 咁啊，我哋扯远咗啦， 即系变翻呢个何秀兰 人力 何秀 兰同埋 真 何秀兰嘅，咁。咁我觉得佢一定会选港岛咯，即系何秀兰呢个 摆得明啦。 即系我认为人力何秀兰都会扑出嚟， 会唔会大战咧、啊？两个 会唔会啊？但系佢冇晒咩咯，即系人力何秀兰冇晒政治能量咯，正式嚟讲，即系执死鸡。 我觉得佢 系， 我又唔觉得佢冇晒政治能量嘅，因为上次佢都有票嘅，又唔系一票都冇，佢都有几千票。咁如果你喺一个。做咩啊？ 对唔住，笑咗。 家灿想讲咩啊？ 对唔住， 我冇讲。 笑咗。家灿想讲嘢。 系我。 哦，原来系 唔小心笑咗，因为我谂下，即系呢个超音鼠都多佢咁多嘅话， 多票佢多票个几倍咁， 咁真系有啲难咯、啊，细咁都得嘅。咁如果阿超音鼠系咪都选唔到啊？射捻门啊！郑锦满系咪都 选唔到？梗系选唔到啦。 唔系，我嘅意思系已经佢系咪超坐监有冇超过嗰、那个嗰、那个时限？ 唔会系，但系都唔会。佢 DQ 佢就得噶啦嘛。佢揾个官 DQ 佢得，唔需要再做任何嘢。 但未必噶，上次都冇 D， 上次都冇。佢即系点讲啊？嗰、那个要读嗰份咩 确认书嘛， 确认书嘛，佢都读噶，第一个读噶嘛，佢系衰仔妹啊嘛，有系读过呢、這个签咗衰仔纸嘛，上次 所以我就觉得嗱，即系我咁睇啦。如果阿人力何秀兰再出嚟咧，会唔会有少少现世 feel 啊？如果咁样，即系大家兄弟讲下嗱，如果人力何秀兰同何秀兰，大家觉得系边个 less evil？ 边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一票啦，得两个拣啦，你哋会点拣咧？系好难答咩？ 好难答。 嗱，我认为啦，我讲先啦，我认为人力何秀兰咧就都系。即系 less evil 嚟嘅喺呢一个 case， 因为佢个往绩唔系佢未做过议员啊嘛，佢个往绩唔系真咁差嘛，即系冇往绩啦。 冇 啊， 你 可以试一试。 但如果俾佢做嘅，但系你俾佢做嘅话，可能佢都系做咁多柒嘢出嚟嘅啫。 我觉得佢唔做嘢咯，都系我唔系，我觉得佢会学嗰种英式政治，即系演讲啊，即系整一篇好漂亮嘅演讲词就系咁样咯，即系应该。可能仲衰过芒果佬少少，因为芒果佬都有少少身体接触啊，嗰啲肢体冲突，但系人力何秀兰好锡身噶，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会即系佢会好似阿杨岳桥啊，或者阿梁家杰之类嗰种咯，即系讲即系 未必得喎，讲嘢一嚿嚿嘅，我嗰日听翻佢嗰啲咩左右大话里面左右大学喺度讲嘢，讲到 系佢讲英文咯，懒醒咁讲英文，他咪唔识咯，粗俗咯，我觉得佢会咁。 哦， 但系就好得意喎，即系好多人力嘅 fans 就系 buy 呢一套嘢啊，即系 buy 佢嗰一套。 点解？但系 到而家都支持 你人力嘅人，唔系比较上基层啲，想系点讲咧？为社区或者可能为民生多少少咩？你咁离地冇意思嘅喎。 系， 我觉得人力嘅人，如果佢就话为社区佢成，应该丙咗班友仔好耐，而家留翻喺人力嗰啲，其实可能佢系想有啲似一班草根嘅人中意个书生嗰种咁嘅嘢，即系你睇嗰水浒传入边咧，似系一班草根山贼入边，唔系宋江，佢有个咩白衣秀士，宋江嚟上山之前有一个噶嘛。阿林冲上山嗰阵之前嗰个大佬咩白衣秀士黄伦啊，141有啲似呢个，识几只字咁就呃 Q 入边原底嗰几个山贼仔，嗰种人，等阿林冲嗰啲一上去之后，佢就排斥阿林冲啦，真系有料嗰啲，直到真系食大茶饭嗰啲上，咪做低咗你黄伦咯。我觉得一死一次是黄伦咯， 但系我哋睇翻呢个故事嚟讲，佢威都系威喺呢个梁山上面嘅啫，下面啲市民 系啊， 即系柒咯，即系啲戆居，你落到山大把啦，呢啲人 系啊， 我个睇法就简单少少，即系我认为佢哋全部都系即系以奉呢个执死鸡为。第一要旨嘅，即系佢做乜嘢都系想执死鸡，佢就涉位咯，一直都系。譬如佢哋做选举工程咁样，佢哋系要黐埋一啲真系有实干嘅人侧边，喺啲实干嘅人，即系嗰啲手指罅漏嘢出嚟，咁佢咪执埋佢咯。即系我认为佢哋就系始终都系咁样，即系纯粹就系执死鸡嘅啫。就唔系有心服务呢个社会，如果有心服务呢个社会，唔会咁用咁少精神同埋时间去搞社会工作嘅。即系佢就算你话理念型都好啦，你要 reach out 到啲人先得噶嘛，因为人系俾票你噶嘛。 咁人民力量绝对做唔到呢一点啦。 佢有冇人民有冇力量？即系而家个 case， 唔系佢唔关心人民就唔会有力量，应该话。佢唔去睇察， 但系啊， 唔系啊，帮人民嘅话，我唔会俾力，你就冇力量噶啦。 但系佢而家就，佢哋系完全放弃咗大众啊嘛。你睇到就系，佢哋会有搞嗰啲咩只送不卖啊嗰啲嘢，有搞一啲即系都算系有搞一啲活动嘅。咁但系就你睇唔到佢哋对个社会有啲咩实际嘅影响。 都好唔觉，即系例如你嗰啲工会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团体可能需要帮手嘅时候，呢啲时候最需要你人类，即系类似你人民力量呢种理念嘅人企出嚟咯，但系唔见有咯。 佢哋咪搞下勾团嗰啲做 show 嘢咯， 冇啦，即系等于你之前嗰个咩巴士嗰个站长要嗰个休息室嗰啲咁样，其实好老实，其实最应该跳出嚟，好似系你哋呢啲比较上系话捍卫基层啊，或者捍卫啲团体嘅组织跳出嚟咁。 佢系一个因为人即系我唔系讲人民力量成个人民力量，选民力量呢个组织咧，即系而家佢哋人民力量嘅骨干咧，就系佢哋就系一个伪救世主组织啊嘛，即好似嗱，你公民党嗰啲咧就系啲大律师，就系、是、嗱，我而家降世凡间救你哋班伪民，即系咁嘅态度。咁呢一种 market 嘅 style 咧，有人信。咁但系你睇下，即系佢选民力量咧，就系好努力去 copy 呢一种嘢，即系要整出嚟就所有 logo 又 professional， 乜都靓靓嘅，跟住咧就去同。啲村民讲啊，我就住半山，我就系退休咩退休金嘅顾问乜乜乜乜，即系其实佢都冇做可能五年噶啦。咁佢咁样即系要 sell 俾人睇，就系我系一个 professional。咁可能嗱，你睇下前原主席啦，前主席啊，原主席啦，咁佢又系噶，佢又系。即系要 show 俾人睇，我系一个好叻嘅生意人啊！我识做生意啊，又整到间公司上市啊！即系你其实好一个好正常嘅人去睇，你就觉得佢嗰种做嗰啲嘢根本冇一个 business model。No. 即系你睇到就哇，点维皮啊？ 楼上铺咯，佢就 打晒问号啊！其实打晒问号啦，点维皮？维皮都难维嘅时候，佢仲可以搞上市。即系大家都系，即系佢就系香港嗰种搭鸡棚形式嘅做生意咯。咁如果佢就搭一个政治鸡棚出嚟，咁佢有实际有咩为市民做到乜嘢咧？冇嘅。结果即系最，我认为啦，人民力量里边之前最努力嘅区议员就系谭香文，点知都系俾佢踢 Q 走埋嘅。即系就系咁咯，即系排挤到人哋要走啊！ 因为他觉得他太接地气太基层嘛，即是可能他们眼中就觉得他是比较草根一点，虽然谭香文都会计思下，其实叻过他们很多的，那就在他们眼中就草根一点，所以他就觉得配不起，即是我有看他们感觉就觉得谭香文配不起他们这么高级的政党感觉，是 真的不明白，即是他们就现在就是标，即系佢点样讲咧？佢哋就系夺舍咯，即系而家嘅人民力量同我哋可能四五年前识嘅 支持嘅，冇错， 支持嘅人民力量就有少少唔同啦。 嗯， 因为四五年前就可能即系老萧嘅影响力会多啲，系嘛、嗯？或者佢哋有大舊啊嗰啲嘅影响力，而家嗰啲人冇晒啦。 像芒果佬 咁而家 都好有影响力嘅，真心讲，芒果佬即系。嗰啲寄，佢系吸咗好多社寄嗰啲支持者过去人民力量嘅，其实当时真系好多噶。 啊，咁芒果佬佢又系另一套玩法啦，即系芒果佬佢就即系有一个政治明星啦。咁呢一样嘢就佢芒果佬有佢嘅成功嘅一套嘅，咁但系我哋都唔系赞同佢嗰套啦。 嗯。 讲翻呢一样嘢先。 嗯。 咁而家即系你话人力何秀兰同。真正何秀兰边个系 lesser evil， 即系翻翻嚟呢个 topic 就系、是，咁我就认为人力何秀兰真系一个 lesser evil。 嗯， 因为我哋预见到真何秀兰如果真系再做翻嘅话，一定系坏事会系继续咁。 系啊，但系你好老实讲啦，即系。人力何秀兰 less evil， 但佢一定选唔到咯。 啊，系啊，就算我哋比票，我哋比票佢话都选唔到，太远。 同我谂嘅一样，同我谂嘅一样。所以头先我咪笑一嘢咧，就系因为谂下佢出嚟，石捻满都系啊，石捻满都多佢好多票，系多好多票啊，几倍喎、啊。咁即系我笑一笑，佢仲有勇气都算。都已经是几离地下，如果他还有勇气出来选，其实我觉得他都是很离地下，真心说。 他不会说，我觉得啦， 不 好意思，我觉得他现在是 看环境先，他拿了这么多东西，他未到 last minute， 人家所有人捧他出来，说到他说、哎、你不出这个香港就没得救了，自捧身价，他是不会出的。佢而家依个冇 加薪，佢先肯出。 劝进咁样先要去 世海， 系差唔多啦。但系如果话要泛民初选，我唔知佢肯唔肯出。如果泛民未必要初选啊， 港岛补选嘅话咧，如果只要建制派一条友出嚟，派任何一只嘢都系建制赢噶啦。 民主市道已经够晒啦。 中树， 中树根， 我话俾你听，就算系中树根啊，中树根都一定赢。 吓，咁样真系？ 系啊，真噶。 嗯，咁，唉，我都唔知道，即系觉得啊，如果人哋何秀兰再出嚟，真系好现实。因为其实我有听佢哋啲支持咁讲嘅，佢话恶少可以做到，点解佢做唔到？明唔明啊？即 有一个好大嘅 difference。人哋恶少到而家咧，都系一个大律师嚟嘅，仲捞紧， 系， 即系佢挂个，起码都有间写字楼俾佢挂单，有间律师楼唔系写， 有巴嘅系咪啊？ 有间律师楼俾佢挂单，即系有个 chamber 俾佢挂咗单喺度。咁佢有冇生意咧就一件事，但系佢个挂个棚头咧都系大律师。阿哥，我问你啦，选咗一镬，第一镬之后你做乜嘢？净系网台主持？之后做咩啊？嗰五年嗰啲洗費點嚟？ 非執董咯， 人哋都冇做， 係即係做咗一陣啦， 唔知啊，都冇做啦。跟住之後好啦，五年之後又選過，即係選完啦，之後到而家都選完都成年啦， 有。 咁佢呢年嗰啲洗費啲邊度嚟噶？佢做乜嘢噶？喂，香港人好罩忌一樣嘢啊，就係冇嘢撈啊。其实全世界都系罩忌嘅，冇嘢捞都要话有嘢捞嘅，呢个世界就 系 咁。 嗯，系啊，冇错，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即系澳洲绿党啊 ，Green 嘅党魁啊 ，Bob Brown 啊，有啲写话佢冇嘢捞，但系佢其实佢真系个医生嚟嘅，即系你起码有个 title 咧，其实做嘢容易好多嘅。咁啊， 佢话佢自己精选师啊嘛。 人哋问你个牌咧， 系，但系佢冇实际做嘢啊嘛，即系有做 practicing 同埋 non practicing 系两样嘢嚟啊嘛，即系如果我做嘢，我挂个名系精算师，但我实际上冇工作嘅，咁香港人就好罩忌呢样嘢，其实全世界都罩忌呢样嘢，因为你一系就系做职业证券，但系就冇呢样嘢嘅，因为你要做到职业证券，即系人哋选咗出嚟，你先辞咗份工啊嘛，正常嚟讲系咁， 冇错， 但系佢就唔系。 嗯， 一早断晒啲工作，但又选唔到， 嗯， 咁咪大镬咯。 同埋好多职业证券咧，好似澳洲咁，好多都系有大律师牌噶。学阿社长话斋，真系佢真系有大律师牌嘅，即系喺上到庭嘅。只不过嗱，有冇生意另计啦，同埋嗰啲好多大律师啊、会计师啊嗰啲，真系有个牌喺度，或者系做过下嘢嘅。咁你呢几年吓？都是那句，我都是再问回问题，就钱呢，钱从何来呢？好喜欢问这句的嘛，香港人好喜欢问这句，那你这几年钱从何来，同埋你嗱，仲有如果你即嗱，我就当你咩啦，就当你有机会出选啦，其实点样筹款啊，我想问真係仲有冇人肯抌30万出嚟俾佢选呢，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喎。 同埋如果香港人諗呢样嘢呢，你太耐冇嘢捞，但你又唔死嘅话，仲有钱出嚟选举咧，到咁上下咧，啲人就会话你咪收只阿爷钱嘅啦。 系啊， 系 呢个好明显嘅，就系因为香港嗰个情况比较独特啲咯。即系边个养你啊？老萧啊？咁啊，老萧出咗名孤寒噶啦，点会养你？ 都开咗， 又抽一抽老 萧，都开咗佢拖啦，点会养佢啫？系咪先？ 系咯。 但系之前嗰五年可能都系嘅，咁但系你如果你周身债嗰亦都好罩忌噶嘛，即系芒果佬点解会选出嚟选咧，都有好多人攻击佢咧，就系佢系周身债噶嘛，芒果佬。 当时啫，而家可能唔系啦，而家唔知啊， 而家唔系啦，而家富太晒啦，但系佢最初出嚟选嘅时候，好多人攻击佢就系因为佢周身债啊嘛，同埋之前阿周显帮阿白姐姐站台，就系话芒果佬仲争佢钱啊嘛， 10万系嘛， 还啊嘛。 好似10万系嘛？ 可能唔止啊！佢话屎忽数，即系你知我知，但即系但系实际上边个有几多咧就唔知咁样嗰啲咯。 嗯、 即系其实芒果佬一讲屎忽数呢个字咧，呢、這个词语咧，就即系我唔还噶啦，你吹啊！即系其实佢就系咁样嘅意思。 明白。 因为你话屎忽数，即系你知我知咋，又冇借据，乜都冇，唔使还咯。 即系啲无赖用语嚟嘅。芒果佬真系好狗嘅，即系不过唔好讲啦。 又系佢 讲何秀兰都兜 真何秀兰同埋人力何秀兰。 我觉得人力何秀兰， 我 话两个 都系唔值得嘅。 系， 如果佢加埋嗱，有三个人，人力何秀兰，真正何秀兰，再加埋钟树根，梗系钟树根系 Lesser Evil 啦。 吓，我都系咁谂。 即系我如果钟树根出嚟选，我帮佢站台添嘛。 哇， 系，我冇得帮佢站台。 小心嘅话，我哋投 自 大咗。你咁样讲， 露咗底啦。 民主思路求其揾两个人都应该赢，我谂，即系真系会。 王成之。 咁如果王成志同钟树根咁，我都揀钟树根嘅，对唔住啦。 其实钟树根好好多嘅。嗱，老实讲啊，即系佢有啲笑话啫嘛，冇所谓，冇杀伤力嘅。你摆咗只小丑喺嗰度，几好。 但有啲票喎、啊，佢 有票啫， 即系投一啲 通自己挂住搞自己车牌生意都唔去开会噶啦。 系 系嘛？咁、 嗯、 佢、 嗯、 肯定系 less evil 啦，即系我嘅睇法就 是。我哋要投工啊，佢又会玩我哋。 边个啊？啲 听 众， 同埋系，我哋仲要讲个笑话，就上次发俾啲兄弟睇，即系阿马云咪话咩嘅，要将香港变成一个冇 cash 嘅， 冇现金， 之后有系啦，之后有一大班人话，喂，美加欧洲都用 cash 啊，马云肯定系想咩啦，赤化呢个城市啊，大家点睇啊？好搞笑，我就觉得笑话一则啊，呢个真系。 我讲先啦吓、啊，基本上第一，美加嗰边多 cash， 因为小假银纸嘅钱为其一，其二系要嚟走税嘅。呢度好多餐馆都摆到明，我定系净系收 cash 嘅啫。咁啊，收咗 cash 咧，譬如话十单就留一单，吓唔打单咧就可以用嚟避税噶啦。咁啊，当然仲有包括埋洗黑钱啦、啊，等等啦、啊。所以是根本上冇可能，即系呢一个社会嘅嗰个经济越发达嘅诚信度越高，就越系会有人用 cash 嘅。你系当然你话用 credit card 嗰啲啲细银码梗系啦，但系大银码嘅你永远估唔到噶嘛，有几大噶嘛？即系譬如话个做地盘嗰啲啊 ，claim 大条数，咁咪用 cash 交收咯。即系洗黑钱啊！我意思话，即系譬如话我依间公司啊，建筑商未必真系洗黑钱嘅吓、啊。我用十万，但我 claim 十二万，咁我啲工人我每人俾一皮嘢佢，但系我打个数上去就我俾三皮嘢人，用黑工咁都得噶嘛。我只要出 cash， 你就 trace 唔到我噶啦嘛。中间呢啲数，所以越系发达经济系。 剛才嘉俊生讲呢一招同埋呢啲情况，餐馆啲情况，呢同台湾都好似喎。佢哋我 澳洲都系咁啊， 咩 冇一样噶 。你有间接 一单咁， 系啊，你有间接税嘅地方吓、啊，为要打你十几个 percent 间接税嘅地方，你就越系用 cash 噶啦嘛。 嗯，系啦，所以嗰个 唔系你 点 走？ 搞笑，真系搞笑。即系而家有种情绪就系咁啦，只要系同共产党或者唔系共产党，只要同大陆有少少。嗨到皮鞭呢佢就要反啦，即係两个凡事只要係大陆的都要反，只要同共产党有少少鞭皮关系嘅都要反，就咁简单啦。 我就两睇嘅，但你可能你唔係喺香港生活唔觉啦，香港人呢就好鍾意买淘宝啊，即係上网订一啲咁，但係我点解你又唔反埋个淘宝嘅呢？ 係喎係喎， 两 个标准。双重标准， 系啊， 冇错， 双重标准即系纯为发泄啫嘛。喺网上面嗰啲网友讲一套，你佢点解你咁啊？此一时彼一时都关你咩事？实系咁讲噶啦，佢哋总有一块一套说辞去扭翻正，一套歪理噶啦。 系啊，所以我啱啱都 系咯。标时佢哋咪认衰咯，话哎我衰仔啊，咁咪点咧？咁你吹佢唔涨，我无赖嚟啫嘛。 或者唔认咯， 我买淘宝你够有买落嗰啲咁啊。 系啊， 系咯。 我而家都啱啱睇咗阿薛石人个 Facebook 咧，佢有个 friend 转去，佢就话咧，佢话又系咁讲啊，澳门人抵死90%的蝗虫。 哇！我又唔可以咁样讲、啊，即系 系咁样讲好难驳嘅，即系你同嗰几个政，即系啲人啲蓝丝闹嗰三个政治犯一样嘅，话佢咪十几个政治犯话佢抵死啦，仲要加监添，抵死啦，嗯、即 一样啊，其实都系嗰种人，就 系 人渣咯。喂，其实嗰几个后生仔有咩得罪你啫？佢哋要坐监，真系佢哋真系影响到你嘅生活咩？影响唔到啊嘛。 或者调翻转嚟讲， 我觉得 吓，最可以调翻转嚟讲， 好凉。 太咩太离谱，咁等于咁讲，喂，你过唔过澳门玩嘅阿声？即系位可能呢位网友，即系呢个过去澳门玩嘅或者系点样嘅，其实佢哋都有份建设呢个新嘅社澳门，俾你过去供你哋过去消费享乐嘅，系咪先？咁佢点解要咁抵死咧？ 澳门点解会多新移民呢？就是、因为佢嗰啲比较即系佢哋土生土长嗰啲人咧，就全部入晒赌场做嘢，咁佢哋嗰啲比较即系。我唔好应该讲低下，即系比较基层嗰啲工作啦，即系清洁啊嗰啲，咁佢一定要请国内嗰啲人啦， 或者啲铺头， 或者菲律宾人， 或者嗰啲铺应该唔系未必清洁嘅，即系例如好似嗰啲卖杏仁饼嗰啲铺头要请啲 sales 嘅，咪会请嗰啲咯，啲餐厅要请人， 因为请唔到人啊嘛，澳门去派派都有两皮几嘢，咁点会做其他嗰啲工人？其他嗰啲工根本就唔会做。 哦， 咁佢肯定要外来嘅人去做啦， 或者执房啊啲咧， 系 菲律宾人咯，嗰啲就咁好多人就系好凉薄咯。我觉得你一个地方佢得六十几万人，你香港人又嗰阵时又成日去，同埋大陆人又成日去啦。当然，咁你香港人喺澳门人嘅眼中都系蝗虫嚟 嘅 咋。 系啊，我姑妈 即 系 好老 实讲， 如果你 倒转 睇嘅话， 我姑妈佢 澳门人肯定好憎香港人啦。 系啊。 呢、這个我，因为香港人系最贱格噶嘛， 好牙渣， 真系噶， 好牙渣喺度， 钱又俾得少，着数又要拗尽，其实香港人系好难局事噶，所以国泰嗰啲航空公司先咁惨啫嘛， 同涉石人一样， 钱又唔肯出，钱又唔肯出，咁啊，但系又要 100% 嘅服务，咁边度有咁样啊？人哋做生意嗰个咪死得？ 系系，我成日听香港人讲句话就系话，我俾咗钱噶，我喺黄。黄金海我成日听到呢句话，即系以前啦，而家大陆人多啲。佢话我俾咗钱嘅，成日讲呢句咯，就系。 但大陆人唔会咁讲啊，大陆人好，大陆人比较即系我见得到嘅大陆人咧，就比较 decent 啲，即系比香港人文明啲，反之仲要系。 我都系， 即系佢哋话，佢哋最多就问下呢件嘢系咪澳洲做嘅，即系佢哋就好唔中意买到，即系去旅行买到大陆嘢。 嗯。 咁但系好多时都中标啦，就系佢买。件嘢咧上面都冇写边度做嘅，唔冇写边度做，肯定系大陆做嘅。 但系有嗱，社长我有 challenge 你啦。咁佢有好似摄像咁讲话，喂，你成口讲外国，咁你又唔买翻中国嘢？而家好中意咁讲喎，啲香港人好中意用呢句话。 佢都黐线嘅，人哋去旅行梗系唔系买翻中国嘢，如果要买中国嘢喺中国买咗啦，使乜去外国买先得噶？唔通全套都要买中国嘢？咁外国人咪冇得搵食？ 系啊， 所以呢啲人系唔明白个世界点样运作噶嘛？ 系，涉石人系咁噶啦。 你要买我买下你啲嘢，你买下我啲嘢，咁先有得大家有得生存。 佢咩又舐閪尽晒？讲真，佢咩又舐尽？ 唔系，即系如果你爱国爱到咁，你不如你直头要咁，你不如唔好去外地啦。你明我意思啊？你只可以翻中国啦。 超咁嗰啲香港人话自己好爱香港，咁咪全套嘢喺香港买香港产嗰啲咯， 又攞加拿大护照， 饮水又要饮， 系啊， 饮水又要饮屈臣氏吓蒸馏水，系嘛？食饭又要食嗰啲咩 元朗丝苗， 元朗丝苗系咯，咁睇下佢生存到几耐， 仲要放弃加拿大国籍喎，唔该， 边个啊？ 高慧贤啊？ 哦，佢嗰啲 阿涉石人又同佢好 friend 喎，屌！以前又话佢支持芒果咯，所以 unfriend 佢，而家又 friend 翻啦。总之有少少 唔系啊，佢系要曝光，最紧要曝光啦。涉石人佢唯一一个交朋友嘅准则咧，就系、是、你 share 佢啲嘢，同埋你 like 佢啲嘢，同埋佢要曝光， 或者仇视大 系啊，所以真 B C 你好大镬啊，成日 like 佢啲嘢。 喂，咁咪即系仇视打益者三友，咩 for like for share no comment。 喂，我见到有啲、 啊， 我见到涉石人嗰度先好笑、哦，咁佢话有人叫佢不如搞个涉石人会啦，啲咁样、哦，同大家一齐去食嘢去旅行啊，啲咁样、哦，咁啊真 B C 你有潜质入会、哦，涉石会里面、 哦、 其中一个 真 B C 有见佢、哦，你一踢爆真 B C 先，真 B C 有见佢噶。 咁有朋自咩来啊？嗰、那个 有朋自远方来， 有朋自远方来， 系咯，咁诶，咁唔紧要嘅，咁做个交个朋友啫。咁我政治系完全唔捻认同佢嘅，但系唔系有时候你咪当笑话睇下咯，即系好似阿某某 X 飞老师咁样，我都成日拉佢啲嘢噶，但系佢唔知我系笑鸠佢啫嘛，次次都系。呢个 X 飞老师又系一个几搞笑，又系我今朝咪同大家讲话诶。好多大陸人咧就好中意以為自己有個演講咧就舉手請問問題啊！屌啊 ！X 飛老師又係咁樣將自己 profile picture 搞成咁啊！ 我係啊，擺咗幾張演講嘅相出嚟嘛，人生嘅高峰啊！ 我以前都係咁噶，你真必先笑埋我咯。我好似11年嘅時候，我都係擺咗張咁嘅相擺咗去 profile。係 咩？咁叻？ 係啊。不过是6年前啦。 嗱，咁我哋成熟咗， 我而家长大咗。 你令我谂起人力何修懒、啊。 诶、欸，我都系喎、啊。 中学嗰阵嗰张相摆咗喺度。 系咯。 吓？系咩？而家 如果到一个好似人力何修懒咁嘅年纪嘅人，仲走嚟同我讲自己读中学有几咁巴闭咧，我一定就系兜把声佢咯。 哦， 咁其实实际上都系嘅，即系。 过去咯呢啲， 点乜嘢人会成日怀缅过去呢，就喺、是、现实嘅现在嘅生活 太失、 生活得唔 不如意啊！就好似好多人好似好多人从来都未经历过港英时代，都会怀念过去，但其实佢哋冇经历过咁啊。何通年话斋，佢哋都唔知咩事嘅，只不过喺港英时代最后尾嗰几年出世嗰啲人都会怀念港英时代咯。其实佢哋唔知咩事嘅，系嘛啊？ 梗系唔知啦，而家英国仲同建制派嗰啲人食饭添啊！嗰个外交官好似 仲话一国两制行得两制行， 因为人哋系利之即系以利相合嘅人啊嘛，信奉咁人哋唔会帮你噶呢啲人 系， 所以归英嗰啲人啊，好心佢哋全部都唉、哎、自己帮自己好过啦，即系求人不如求己， 嗯， 即系冇意思嘅， 冇意思真系。不好意思，咁今日就系、 今日系咁多，仲有下一节 呢节差呢节完啦，下一节仲有就要讲马来西亚嘅滞销楼宇问题。好，大家等一阵再等下马来近， 好 嚟讲下， 好。 好